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引发热烈反响，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到56项，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再夺2枚金牌，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今天中午登陆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预计今晚将在浙江嘉兴到上海浦东沿海再次登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潘毅、罗布次仁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川藏铁路建设。22号上午，总书记来到川藏铁路的重要枢纽站林芝火车站，了解川藏铁路总体规划及拉萨至林芝段建设运营情况，听取推进雅安至林芝段建设情况汇报，坐上专列实地查看拉林铁路沿线建设情况，深入研究有关问题。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机车司机耿洪亮： 总书记对西藏这个铁路特别关注，也特别重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机车乘务员，作为一个青藏铁路职工的，也不忘总书记的嘱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以后铁路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充分论证，科学规划，更好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作为拉林铁路的建设者，中铁广州局拉林铁路指挥长张立军深有感触。 铁路修通了之后，很多外边的物资、生活用品可以运进来了，那么他们地方的一些特产，他这些东西能够运出去了，有一种就是梦想成真的那种感觉一样的，觉得自己辛苦了6年多，然后这一刻终于开始承载着更多人的交通出行。 在位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哲蚌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尼玛： 我们将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地引导僧人做到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是起作用的爱国爱教的僧人，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特殊照顾。 位于拉萨市老城区的八廓街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步行查看八廓街风貌，走进特色商品店，询问旅游文创产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情况。八廓街朵鸠仓藏装店工作人员淡增卓玛： 总书记这次来到店里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一直有在关注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会在藏装方面进行创新，把我们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近年来，包括八廓街在内，八廓古城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先后投入资金17亿多元，古城基础设施、古建大院、传统风貌和历史名街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八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达娃： 总书记亲临古城以后，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话激励特别大，古城管委会层面的话第一时间把近几年总书记对古建包括这个古城历史名街的这些讲话摘出来， 重新要深入学习，结合实际进行这个思考领会，同时制定好下一步的这个保护工作措施和计划。 在布达拉宫广场，习近平总书记询问布达拉宫保护管理等情况，亲切看望各族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拉萨市民央白： 我们西藏这块的话，得到了党中央的很多照顾。您看，我现在小孩上学也不愁了，就医、就业什么都方便了。我们身边的群众都在发生变化，居民都在说感谢党、感谢国家，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拉萨市民唐玉林： 这十年间的变化，总书记他真的也是全都记在心里的。然后这就让我感觉到，真的总书记对我们的关心关怀，就是要牢记习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祖国有我，边疆建设有我，请党放心。 今天下午5:38，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到56项。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唯一的申遗项目。公元10到14世纪，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留存至今，勾勒出宋元泉州极富特点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 泉州啊，最大的不同，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时刻的这种反映的宗教文化的交流，可以反映出当年在世界那个格局之下，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对宗教文化的那种兼容并蓄，那种基本的策略，这是泉州最大的赢的地方。 泉州市委书记王永礼表示，申遗的目的不在于取得荣誉，而在于传承和保护。下一步将按照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借鉴国内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将这些记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第一件事呢，我们想做的就想要推进遗产项目的保护立法，要定好遗产项目保护管理的专项规划，要做好所有遗产点的监测和绿产的保护跟维护工作，使这些文化瑰宝呢能够活态地保护好、活态地传承好，同时呢要有效地利用好。 决胜东京。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组合施廷茂、王涵夺得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奥运5连冠。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发斌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纪录。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李行健报道。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跳水名将施廷茂搭档王涵以总成绩326.40分夺得金牌，帮助中国跳水队取得了在东京奥运会的开门红，同时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会5连冠。赛后，施廷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枚金牌对中国跳水队而言是荣耀，更是对后面比赛的一种激励。 现在比赛还没有比完嘛，因为这是我们跳水的第一项，我们也是会为我们队友继续加油，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是会全力以赴，然后目标还是依然的是升国旗奏国歌。 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发斌以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纪录。其他比赛当中，射击赛场上两位00后小将发挥出色，江冉鑫在女子10米气手枪项目中收获一枚铜牌，年仅16岁的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获得一枚银牌，而预赛排名第一的杨浩然拿到一枚铜牌。中国女排则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以0-3不敌土耳其队， 游泳赛场上，中国选手张雨霏在100米蝶泳半决赛中发挥出色，以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而在稍早前结束的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虽然没能登上领奖台名列第七，但他们在预赛和决赛中两次打破亚洲纪录，突破了自我。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防汛救灾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防汛一线部门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勇当抢险救灾主力军。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身而出，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挥各自优势，全力帮助和支持灾区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注意在防汛救灾第一线考察干部，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注重发现和总结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今天中午约12:30登陆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为1949年以来七月登陆浙江省的最强台风，给浙江省带来较大影响。烟花今天下午将穿过舟山群岛进入杭州湾，预计今晚将在浙江嘉兴到上海浦东沿海再次登陆。请听报道。 烟花登陆时，中心最大风速为每秒38米，最大风力13级，与1985年的8506台风并列为1949年以来七月登陆浙江省的最强台风，给浙江省带来了强风暴雨。浙中北沿海海面有11到13级大风，局部14级到15级阵风。近24小时，浙江全省面雨量44.2毫米，宁波市面雨量达134.7毫米。受台风烟花影响，浙江北部部分河道、太湖南岸、湖州部分岸段出现超警戒水位。由于台风登陆又恰逢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对排水泄洪非常不利。台风登陆前，舟山市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通知沿街店铺做好防台措施，及时到社区领取沙袋，做好海水倒灌的防护措施。沈家门街道河东社区党委书记张建英： 及时送沙袋到他们区域，及时的叫他们把它堆起来啊，防止海水灌到家里面去。 预计台风烟花今晚将在浙江嘉兴到上海浦东沿海再次登陆。嘉兴平湖市乍浦镇党政工作人员已实行24小时执勤，镇长傅小波： 镇村都有自己的应急柜，我们本身在这方面的配备都是充足的。 交通方面受台风影响较大，多条铁路停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今天的航班全部取消，明天也会有大幅取消，杭州全市客运场站班线全部停运。为防御台风烟花，浙江省防止昨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浙江省减灾委今天上午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全省开放10000多处避灾安置场所，转移安置了150多万人。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秀水社区党委书记罗角平说，被倒灌的江水围困的居民已全部紧急转移了， 广陵街地块的一些居民老百姓全部进行了转移。 为防御台风烟花，上海市已转移了36万多人，昨晚开始临时关闭了外滩江堤及一批公园场馆，全部停航轮渡线，上海地铁所有地面高架区段车站停运，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取消今天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今晚7点以后，所有方向到上海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全部停运。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督察专员、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灾害应对和物资保障处处长张振宇表示，上海已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现在的每个地铁的进口的地方都抬高了30到50厘米，我们就是为了防范一旦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况下，这些雨水呢不至于倒灌进我们的区间隧道，在每个出入口都配备了防汛的挡板、应急的出水的沙袋。针对那个城市的高楼比较多，玻璃幕墙啊、广告牌啊，进行了全面的普查。 河南受灾地区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豫北新乡、鹤壁等地排涝抢险工作紧张进行中，郑州市防汛抢险救灾转入了以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帮扶为主的新阶段。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古艳敏报道。 受持续暴雨影响，河南省不少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发生严重水毁。河南省道227临潼县山区段10公里的道路五处中断，使新乡卫辉市施抱头乡唯一的一条下山通道断行，让施抱头乡成为孤岛。目前交通部门正在用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疏通河道，争分夺秒抢修道路。卫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严庆全： 目前这个水还比较大，计划是先把河道疏通以后，让这个洪水改道，路基腾出来以后，再组织更多的机械把这个路基抢通。 据了解，施抱头乡现住人口5000多人，滞留游客300人左右，电力通讯几乎中断。目前已有救援人员向施抱头乡空投食品、药品、矿泉水等紧急救援物资。卫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赵吉瑞： 现在这个全乡已经没有出路了，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往里面打，建一个打一个，力争用最短时间给施抱头乡群众打通一条生命通道、物质通道，缓解这个里面群众吃饭、就医没法出行的困难。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部分乡镇受到洪水侵袭，受灾群众被紧急转移至安置点。淇县西岗镇石乃庙村村东头多名群众被困村边堤坝处，经过紧张救援，被困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达安全地带。目前郑州市防汛抢险救灾转入以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帮扶为主的新阶段。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46个积水严重的小区中已经完成了排水25个，郑州473个200户以上因在停电的小区当中，已经通电的是301个，使用临时电的是41个，全省因灾基站受到影响的是6.91万个不能服务的基站，已经恢复了5.86万个城市燃气恢复的情况。郑州市因灾停气已经恢复99%了。 交通方面，受河南多地水害影响，全省18个地市均有不同程度客运停运。郑州市区公交线路恢复营运率已达94%，鹤壁市公交全线恢复。郑州火车站、郑州东站仍有大量列车停运。郑州火车站计划当日开行列车79列，郑州东站计划当日开行列车175列。交通运输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5例，江苏2例，辽宁、广东、云南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4例，辽宁、江苏各2例，现有确诊病例69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3870.7万剂次。 今天上午，南京召开第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最新进展。上午11点起，南京对全市常住人口、来宁人员开展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7月24日0至24时，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截至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南京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再次进行调整，江宁一地上升为高风险地区。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7月25日起，高淳区雅西街道省道239与雅定路交叉路口五泰建材店所在建筑范围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建业区南苑街道首街26号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江宁区路口街道石店村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路口街道茅亭社区西宁路388号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溧水区永阳街道万科城香樟苑有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南京社区防控总体原则为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格管控、措施到位要求，加强小区的出入管理，对所有进入小区的人员、车辆进行核查，不举行聚集性活动，封闭区域内人员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擅自出去隔离天数将从外出之日起重新计算。25日上午11点起，南京对全市常住人口、来宁人员开展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在南京市第1轮核酸 检测中，共检测920.9万人份，截至7月24日24时，共发现57例阳性。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解释，为最大限度地发现病毒感染人群，尽早阻断传播途径，有必要再次进行大范围核酸检测筛查。对于公众关注的南京市民健康码转码政策，南京出台专门方案并进行解读，分5种情况，包括做一次核酸检测和直接转绿码2种情况分类甄别。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什么样的情况下只做一次核酸检测就可以了？那就是在机场短暂停留在半个小时以内，而且呢没有进入机场大厅的，比方送人路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为阴性的就可以转为绿码。第5种呢，乘交通工具途经机场未去过机场的，通过大数据筛查以后，那么可转为绿码。具体转码的事宜可以通过12345来了解怎么具体去办，专门会有相应的队伍来办这个事情。 截至7月24日24时，广东中山、辽宁沈阳、安徽和县、江苏宿迁、四川绵阳均有与南京相关联的感染者报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朱林路50-15号楼，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会科路1号厂区已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今天由中国中铁5局施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郑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巴东隧道实现全隧贯通，这是郑万高铁万米长隧中最后贯通的一座，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巴东隧道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境内，全长13248米，地质条件极其复杂，集变形滑塌、突泥涌水、高温、软弱围岩等不良地质于一体。隧道穿越滑坡体、断层、岩堆、煤线及石膏地层，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工期十分紧张，属高风险软弱围岩隧道。中铁5局一公司郑万项目负责人刘德安介绍，施工中中铁5局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引进了全电脑3B 凿岩台车等智能化先进的配套设备，加强数字化工地建设。 配套采用机械化大断面法开挖，施工中加强超前地质预报、超前水平钻孔、损变电磁仪、超前探水，利用全自动断面检测仪实时进行监测，实现隧道作业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同时实现钻爆开挖、粗砌支护、岩拱填充、防排水、拱墙衬砌、衬砌养护等全工序机械化作业。单月开挖支护净尺121米，岩拱施工净尺130米，二层施工净尺130米的加计。 据了解，郑万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河南郑州，南至重庆万州，线路全长81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湖北段全长286公里，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建成后，郑州到重庆最快只需4个小时，至北京最快只需6.5个小时，对完善国家快速铁路网布局，提升西南地区、东北向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和质量，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12.975万人，案件总量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危险驾驶罪仍是检察机关起诉人数最多的罪名，共起诉173941人。 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对耒阳市沅江山煤矿1129重大透水事故中43名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其中11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32人存在失职失责问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中国银联今天表示，自即日起面向成员机构降低 ATM 跨行取现网络服务费，切实降低成员机构运营成本。 今天云南永仁至大窑高速公路江底河特大桥索塔顺利封顶，比计划工期提前6个月完成。永大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成为滇中滇西北上四川出滇入川的高速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通向金水河口岸出境越南的国际大通道。 江西早稻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800万亩以上，今年早稻总产量有望突破135亿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全球多地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其中，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全美迅速蔓延及新冠疫苗接种速度降低等原因，美国近来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和住院病例数持续攀升。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在截至当地时间23号的一周内，美国平均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386例，与在之前一周相比，增幅高达60%。过去七天，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72例，与在之前一周相比增加了8%。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处在因疫苗接种速度放缓而导致的疫情危机中。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3号当天，美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经降至今年一月底以来的新低。目前，全美有30个州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数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在很多地区，不少人依旧对接种疫苗持怀疑态度。据统计，截至本月20号，亚拉巴马州仅有33%的人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接种率低导致当地病例猛增。亚拉巴马州当地居民说， 我觉得没必要接种疫苗，所以我不接种。我不担心，我很健康，我没什么其他疾病，我不关心是否接种疫苗。 近期英国疫情剧烈反弹，确诊病例激增，因密切接触确诊者而居家隔离的人也随之猛增。英国多地超市、餐馆和加油站由于大批员工居家隔离，上班人手严重不足，出现餐馆无人服务、加油站无油可加的状况，引发担忧。东京奥组委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新增包括2名奥运选手在内的10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至此，东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总计达到137人。拉美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35万例。其中，哥伦比亚24号首次报告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23号宣布结束对6月24号局部坍塌的住宅楼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行动。事故迄今确认至少97人遇难。搜寻人员撤离后，警方将继续在废墟中搜寻遗骸和个人物品，相关身份确认工作也将继续。 阿富汗内政部24号宣布，在全国34个省中的31个省实施宵禁，以应对近期该国暴力事件激增的情况。根据宵禁规定，每天晚10点至次日凌晨4点，民众必须待在家里，不得外出。阿内政部表示，实施宵禁是为遏制因塔利班近期加大攻势所导致的暴力事件激增。 韩国济州岛知事袁喜龙25号宣布参选下届总统，人数众多的在野党竞争队伍再添新成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雨华、童林、子文，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